好，邀请大家坐着一个舒服的姿势，OK？好，请自然的用你的节奏，好好的呼吸就好喽，哈，不用特别的加深，我们先维持在你最舒服的状态，自然的呼吸。我们一起做一次深深的呼吸，请你吸到最饱，再吐到最干净。非常好，来再一次深呼吸。在第三次深呼吸，然后慢慢的恢复你自然的呼吸节奏。邀请你把你的专注力从呼吸挪到你的身体。我们从头顶开始，把你的注意力移动到你的头顶，感觉一下你的头皮，感觉一下你的后脑勺，感觉你的额头，感觉你的耳朵，感觉你的眉头。感觉你的眼睛，感觉你的两边脸颊、颞颌关节以及你的牙齿，感觉你的下巴，感觉你的脖子，你的脖子前方的喉咙以及后面的后颈。感觉你的锁骨以及肩膀，感觉你两只手臂的上手臂、你的手肘、你的前臂、你的手腕、你的手背、你的掌心，一直感觉到你的指头、指尖。然后，请感觉你的胸口、你的胸部以及腋下，还有背后的肩胛骨。感觉你的横膈膜、你的胃以及胃后面的腰。感觉你的肚脐、你的下腹。感觉你的尾椎。感觉一下，你现在也许坐着或者躺着接触的那个部位，可能是屁股，或者是整个比较大块的背部，一起感觉一下。然后感觉你的鼠膝部，感觉你的两条大腿外侧以及内侧靠鼠膝部的地方。感觉你的膝盖、膝盖前缘以及后面凹进去的腘窝，感觉你的小腿、小腿前侧以及后面小腿肌肉，感觉你的脚踝，感觉你的脚跟，感觉你的脚掌心、 你的足弓，感觉你的脚背，最后感觉你的脚趾头。再一次，我们从脚趾头再往上扫描一次，感觉你的脚趾头，感觉你的脚背，感觉你的脚掌心及足弓，感觉你的脚后跟，感觉你的脚踝，感觉你的小腿、小腿肌肉及小腿前侧。感觉你的膝盖、你的膝盖前缘以及凹进去的腘窝，感觉你的大腿、大腿外侧以及内侧靠属膝部的部位，感觉你屁股髋骨正接触的椅子或者是床的部位，感觉前面小腹、肚脐、属膝部的部位，感觉你的胃、你的横膈膜，感觉背后的腰，感觉肩胛骨，以及肩胛骨前面你的胸口，以及腋下你的乳房，感觉你的肩膀、你的锁骨。感觉你的手指头，感觉你的手掌心，感觉你的手背，感觉你的手腕，感觉你的手前臂，感觉你的手肘，以及感觉你的上臂，感觉你的脖子、前面的喉咙以及后颈。感觉你的耳朵，感觉你的下巴，感觉你的颞颌关节，你的嘴巴，感觉你的鼻子，感觉你的眼睛，感觉你的眉头，感觉你的后脑勺，感觉你的额头，感觉你的头顶。再一次，一起深吸气，在你做深呼吸的过程，观察一下这一来一往的身体扫描，你身体有没有什么特别的部位，有特别的感觉？无论是酸、痛、刺、麻、冷、热、紧。都可以，如果有特别紧绷的地方，就把你的注意力再移到那个地方，感觉那个身体正在感觉的。专注在那个身体部位及那个感觉，不用有任何动作。保持身体不动，只要把注意力移动到那个部位，把你的注意力移动到那个部位，那它是什么感受？你只要全身心的感觉，或许是你的食指，或者是你的小指头，它什么感觉？是麻呢？是冷呢？是痛呢？接受那个感觉，全身心的关注那个感觉，陪伴那个感觉。在这个陪伴里，邀请你做一个自由联想，这样的身体感受里面有什么情绪呢？用你的自由联想想到的第一个感觉，这样的身体情绪，这个部位里面有什么情绪呢？你只要提问就好。然后再问问你的身体及这份感觉、情绪， 有没有办法让你联想到你曾经也经过类似的身体感受，或者是这样的情绪？也许会有画面，会有某些事件，你曾经经历过。如果有，你就把它浮出来当画面；如果没有也没关系，你只要记得好像我曾经经过，那就好了。那么无论你现在经历的、浮现出来的是什么样的画面、身体感受或情绪，你只要看着它、陪着它、接纳它就好。如果这个身体感受或者这份情绪让你感觉到的有愤怒，让你感觉到的有悲伤，让你感觉到的有恐惧，让你感觉到任何情绪，你只要陪着那个身体的感受跟情绪就好了，陪着它，然后做几个深呼吸。然后邀请你用两只手，用你的双手环抱着自己，把自己抱着，然后在心里默默地跟自己说：我看见你了，我陪着你，跟那一份身体的感受跟情绪开始简单的对话。我看见你了，我陪着你，我在这里陪着你，把那一份情绪拥抱，把那一份需要照顾的感觉拥抱回来。无论是什么都接受它，你只要我看见你了，我陪着你。无论你看到的画面或者这个经验让你感受到是几岁的你，什么时候的自己都不重要，因为我们不是要找答案，我们只是要陪伴这个情绪。所以你只要跟他默默的、柔柔的、轻轻的在心里说：我看见你了，我在这里陪着你。如果里面有愤怒、有恐惧，你就拥抱着那个愤怒、恐惧，那个时候自己的感受，陪着他就好了。然后慢慢的呼吸，拥抱着，陪伴着。接下来我想邀请你在心里默默跟你自己说，请念自己的名字，比如说王可恩，你就说某某某， OK， 你就说王可恩，我知道你一直是个很棒很努力的小孩，我知道你曾经经历过很多不愉快的情绪，我知道我可能那个时候没有给你足够的陪伴跟支持，但谢谢你一直很勇敢，谢谢你一直没有放弃，谢谢你一直很努力。我接下来不会再背叛你了，我会一直陪着你，也请你相信我长大了，我有力量可以照顾你，我会一直陪伴着你。我要谢谢你一路以来支持着我。然后跟自己说：王可恩，我爱你。请你在心里为自己跟自己拥抱的那个情绪，那个当下，无论他是几岁，还有你现在拥抱的身体，做一个简单的对话。请谢谢他，欣赏他，拥抱他，而且承诺从现在起你会好好照顾自己，你会陪伴着自己，因为你是有力量的大人了。如果你在你的心里已经跟自己对话完毕，那么再一次我们一起深吸气， 来，再一次。好，请慢慢的调整回您自然的呼吸。如果你已经准备好了，你就可以张开眼睛，喝一下水。